Baby， 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，让我突然的伤口要急速落体。风走了，只留下一条街的遗落，你走了，只留下我双眼的红，逼着自己早点睡，能不能再做一个有你的美梦。我好像一束极光，守在遥远的世界尽头，看过了你的眼眸，才知道孤独很难忍受。可笑吗，我删完记录的时候有多慌张，他会看见吗，曾只有我能看的模样，从夜深人静一直难过到天亮，你反正不会再担心我隐隐作痛的心脏。好想遇到你，自对自由向往，怎么为他失去一切也无妨，可能是我贱吧，不爱我的非要上，那么硬的南墙非要撞，是不是内心希望头破血流，只会让你想起最爱我的习惯。像跳楼机，让我突然的伤口要急速落体，你再给我一场疯狂，就一瞬好难呼吸，天的天气难的放弃，你说的话却把我困在雨季。你不是不爱我吧，是有什么才没处理，怎么你闭口不语，是不是我正好说中你的心，就求人还是在一方，就偏偏我也可以。现实我不能规避的伤，怎么能接受这荒唐，可能是我贱吧，不爱我的